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几部今天上映的电影。中澳合拍片《迷巢》今天上映，这是一个地底冒险故事。吴尊饰演的弟弟本来去矿洞做调研，结果误入了一个地下宫殿并失踪。李冰冰饰演的姐姐赶来搜救。这部影片打出了中西对撞版《鬼吹灯》的旗号，希望能给观众带来惊喜。去年一部《摔跤吧，爸爸》让阿米尔汗在中国圈粉无数，而本周另一部由他主演的电影《神秘巨星》上映了。影片讲述了印度少女尹西亚突破歧视与阻挠，坚持音乐梦想的励志故事。阿米尔汗在其中饰演极具争议的音乐制作人一角，放荡不羁的风格和他以往饰演的角色有很大不同。他甚至还在片中玩起了杀马特造型。同样于今天上映的还有电影《奇迹男孩》，本片改编自全球畅销小说《奇迹》，讲述了一个温暖千万家庭的成长故事。10岁的奥吉天生脸部畸形，尽管他因此受到嘲笑和排斥，但是在家人的支持和关爱下，奥吉凭借着自身的勇气、善良和聪明，成长为了大家心目当中的奇迹。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来到我陪伴你的爱得更久点。小阿志， 好， 上半时段尾声，这首日本歌没有听完，很想知道是谁演唱的。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日本歌手手岛葵带来的 Home My Home。 自由と未来、私のこと待ってくれてる家、 Home My Home、 いろんなことが起きて、この世のとこより信じられる大切なこの場所。I could be happy and you could be happy。ほほえみ合えばやがて。我could be happy。全ての幸せ、ここから始まる。Home, my home、 いつでもこの胸の中、君がいるから満たさ今日も生きてゆけるよ。Home, my home, 一緒にいれば。 甲伊第一次放大伊好きな場所 Oh my home I could be lucky And you could be lucky 同じ子犬を愛し We could be lucky 全ての優しさここから広がる明るい月に光る炎より寄り添いながら生きてゆく I could be happy 手捣葵的歌就会觉得特别舒服很放松像一个朋友悄悄地来到你家里带来很多好吃的也不会多说什么就陪你吃下面这首歌呢也是一位老听友了他叫岳秀堂他说这两天心情不太好为了家人回到老家换了新工作待遇和工作强度方面都没有以前工作好心理落差很大有些压抑特别怀念上大学的时候所以要点播这首听你说 如果生活少了有你陪我我整天开着手机感到失落因为我们都最想看到彼此灿烂的笑容我等星座却没有人像我真的喜欢一个人安静的自由我做的梦我坚持做到最后就算我爬到云端唱的歌只希望能快乐其他的我也不想要想得太多因为我们都最想拥有自己最真的感动